街小巷，车水马龙。在夏天，我听见人声鼎沸，万物欢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嘿，各位，在收音机前的那一旁，你还好吗？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用好音乐来陪伴你的快乐生活。今天要为大家请出的第一位歌手来自陶喆，他以自然直接的音乐去诠释感情，用真诚的自己来面对音乐。一起来听到陶喆带来《东方奇景》。 在我记忆中，从来没有这么热的夏天，也可能今天只有38度。一大早5点吃完烧饼，又叫酒去干煎，幸福就是规律过一天一天。我爱这种简单的感觉，快乐像一把 Sky's Don't Mind我来到镇上市场，带着我的大公鸡秘密，在热热闹闹买卖人群。你就像电视出现在梦境里，穿着水花裙，你的笑让我一见钟情。我爱这种天真的感觉，就算天再下来也不是什么问题。我只希望每天跟你在一起，不用做什么的家庭就可以，我只要你宠我的 baby、yeah、I don't care 你的大小姐脾气，或者你要跟我玩爱的游戏。 You're my baby、爱就像是宫保鸡丁。 我真的拥有你，我还不能相信，我想我永远也不知道我是否清醒。 Oh baby, I don't know 为什么太像我，没有钱所以 Hello Kitty 可以，我所有的一切我真的都给你，因为我爱你。 你亲爱爹，你舍不得把他的天性嫁给我，我看他好像有点难过。我没有名字，没有钻戒，可是我愿意给你我的心爱大公鸡。我只要每天跟你黏在一起，不用做什么的家里就可以。我只要你宠我的 baby， 你真的宠的君。I don't care 你的大小姐脾气，或者你要跟我玩爱的游戏。You're my baby， 你懂我 baby。我只要每天跟你黏在一起，不用做什么的家里就可以。I don't care 你

山间灿烂星空又升起，曾经的岁月化作一幕幕的场景。我站在这里静静感觉和你走过艰难，才发觉这是一个逍遥之旅，最终要告别。尽管这所有的悲喜都融进灿烂星空里，感觉这一刻和千年本没有分别。就好像是这短暂的一生，一生它只是无尽的路上短暂的一天。我要为你歌唱，在每一个地方，醒来就没有什么能阻挡永远自由的你，醒来就没有什么能阻挡永远自由的你。 夏天吃什么对身体好呢？在众多的面食当中，在夏天吃面条为主更好一些，因为面条呢是最养胃的食物，手擀面也好，鲜切面也罢，码上菜酱或配上热汤，能够很好的祛湿发汗，安然度过夏天。 转过身之后，蓝天会对你微笑的，让眼眶的泪滴都流进心底，守着一起冷暖的，一切记得就已经足够了。故事慢慢停格，笑声还会等着。记忆挥一挥手，把回忆带走，不要在难过里逗留。我们平行在彼此的宇宙，多幸运曾经相拥。回头把祝福带走，掀开更宽广的天空，我们会再见，愿意开始就会尽多少个清晨。

失去了方向。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，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。你用我的生命得到解放，我想要怒放的生命，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，就像穿行在无边的荒野，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。我想要怒放的生命，就像矗立在彩虹之巅，就像穿行在璀璨的星河，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。 当有好音乐的时候呢，地狱好像也是有那么一点点情调和神秘氛围的，但是当有好音乐但是没有人去听去欣赏的时候，那么人间和地狱又有什么分别呢？一起来听到锦绣二重唱带来你爱我。 很久以前有人告诉我一个有关爱情的美丽传说，他说天使来的时候爱也会悄悄降落，总是望着星空，双手合十，默默祈求，但愿那天使不要让我等得太久。结了婚，着了魔，想你怎么总无法摆脱？爱让人满心不是梦，爱让人伤心，让人疯。有人希望我。错过太多，如果爱来了，我一定好好把握。爱像是甜蜜的魔咒，走不出的迷宫。有人说爱感动，都说爱脆弱，天使祝福我，等到你开口说。

世界长大，发现一座山，一路神态繁华，一路上追逐白色飞马，来到了陌生的霓虹悬崖。如果说不会爱，不必害怕，我的幸福总有解答。为何我该追逐着追逐那梦中童话？心都在迷惘的无知中大声地喊出了，这才是人生啊！在午夜的喧闹中烟花，在不求的疲劳中苦烈挣扎，那一个可疑的演员啊，为什么会站得令人惊讶？慢慢后背影后的潇洒，带走了永远是你的解答。我说不会后不必害怕，我的幸福总有解答。为何我在追逐着追逐那梦中童话？如果说不会后不必害怕，人生理想总会到达。为何我还追忆着追忆那似水年华？追似水年华，说不回头不必害怕，我的幸福总有解答。为何我还追逐着追逐那梦中童话？如果说不回头不必害怕，人生理想总会到达。为何我还追忆着追忆那似水年华？ 爱情当中不免会像个小孩子，执意不让，动则哭闹。阿杜的赤子之心传达出对爱情的无奈和宽容，令人动容。一起来听到阿杜带来《你就像个小孩》。 夜深了，深到只听见心跳，你睡了，睡到泪水都干了。我要往哪里逃？黑夜层层笼罩，慌慌张张的脚步，红红的脸在发烧，心乱了，不知该如何是好，爱醉了。原来我们需要拥抱，你却

是误会，谁都是宝贝，可什么真爱，什么是是非，我似是而非，这个世界试着随我陶醉，不能很错愕，没有所谓，看不到命运，只看到自来，只看到这彩，看不到绝代，最好的滋味就是那份寻爱。 也曾分享一首朦胧诗，人懂懂才懂得朦胧美， 只要我一吻就不是误会，谁都是宝贝，可什么真爱，什么是实在，我似是而非，怎敢世界试着随我陶醉，看得很错碎，都没有所谓，看不到命运，只看到自卫，只看到角色，看不到绝对，最好的滋味就是那份虚伪。 街头的某种气息，无意间经过，把往日相遇泪勾起，忽然心痛的无法再压抑，原来从未忘记。Melody， 脑海中的旋律转个不停，爱如你。有太多话忘了要告诉你，没有问题，不输着音符在我生命，爱过你，失去你我才知道要珍惜。是无法为你写的那首歌，却是我永远的遗憾。当爱失去，如果所有的错重来一次，能否改变结局？终于落下休止符的那首歌，我听着每一个音符留我的回忆，为什么在那么多年以后还不能说再见。 Melody， 脑海中的旋律如此熟悉，爱过你，我的心里只能轻轻叹息。 Melody， 无数段音符在我生命，爱过你，失去你我才知道要珍惜。 多么的秘密，这一直不想见。 Melody，

叫做耶利亚，有人在传说他的眼睛看的是你更年轻。如果你得到他的拥抱，你就永远不会老。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，我要努力去寻找。耶利亚，是你耶利亚，耶利耶利亚，耶利亚，是你耶利亚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耶利亚。 接下来为大家送出这首歌呢，来自尤克里林和张清芳的合作，叫做出嫁。特别要说一下张清芳，她是以民谣曲类出道的，是90年代台湾乐坛的代表性人物之一，嗓音非常之高亢清亮，也具有很强的穿透力。一起来听到出嫁，来自张清芳和尤克里林的合作。 红红的烛火在寒冬，我的心也着得发烫，红红的双膝脸上却挂着泪两行，总会有这么一天，天真的一切都得走远。我不知所措，怎能不叫我心慌？昨天的潇洒少年郎，今天要变成大人样，掩不住嘴角的。

献一生为他所爱的人。 接下来为我们献唱的歌手呢，叫做阿杜。阿杜一向简单，对任何事情的反应都是采取最直接的方式，但偶尔呢，他也会有所坚持。阿杜在唱歌的时候释放出来的大音量，全都是他倾尽所能从胸腔挤出来的生命之力，唯有真心才能够感动真心。一起来听到阿杜带来《天天看到》。 开始叫误会，关于你的倔强和不妥协，离开就后悔，因为你爱得很坚决。我被缠在一些傻问题，比如说用什么爱你。如果我就这样离去，我的心会碎得像落叶。我天天看到你，却产生了距离，爱越热心越冷。也许只是我有勇气去解开你防卫的怀疑。天天看到你是习惯和必须，不可能的可能，我的心面对分离。哦，我才知道自己有多爱你。Like the strongest drug, I don't know.